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综合台的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 Sir。 在上个月呢，香港教育局的网站哈就发表了一份文件，这个文件呢是为了表达一个主题，就说呢对于语文学习的支援。那么中间有这么一段也是引起了后面非常大的关注甚至是争议，怎么说的呢，就是基本法规定呢中英双语为本港的法定语言，但是呢接近 97% 本地人口以广东话作为家居及日常交际的常用语言。看到这儿，哈森觉得没什么问题哈。 对， 作为土生土长香港人，完全没问题。问题就在呢，广东话，他说到97%的本地人口以广东话作为常用语言，在广东话的后面呢，它有一个括弧，那括弧里面写了13个字，一种不是法定语言的中国方言 啊。 这13个字一出，哇， 看到这13个字呢，那本地的声音就 火了。 对， 而且很奇怪，你知道吗？当时上个月应该是1月底的时候，写了这个文件，有这么13个字出来之后吧，很多人就发现了。发现之后呢，那是在上个星期，上个星期还在放着假嘛？你讲， 嗯哼。 其实香港还没有复工，春节假期初一到初四还在放着假呢， 对， 然后教育局就立马把这一行字给拿下了，整个文件都删了，看得出来那是非常紧张，大家在骂什么哈，就说呢这根本就是在自我矮化，自我贬低，广东话怎么是就不是法定语言的呢，香港历来都说两文三语，两文三语嘛，按理说我看到这句话我也是有点震惊的。 对，因为呢看到这个内容其实有很多地方是值得争辩出来，要越辩越明的。因为你说在香港呢，就是教育局的文章里面已经说了，在香港在97%的人也在说广东话，那你为什么要特别在那个括号里面说这个广东话不是 一时严谨的， 对对。另外呢就是说广东话在香港流行肯定是最肯定是一个实话、但是你为什么不说还有其他的方言，比方说 客家话， 客家福建， 对， 有没有说你特意说这个香港人差不多是80%正在用的一个方言，强调它不是一个官方语言，那肯定是反弹是大的。 哎，倒是哈，你这样的观点呢确实在现在的香港市民心中是占的主流，但是呢有非常能言善辩的大公报的评论员呢，他们也发了一个文章，就说教育局啊你根本没有必要道歉，他是不光把这个文章拿下还道歉了，他说呢这个广东话它就是一种方言，它并不是语文，就是方言和语文之间呢是有区别的，所以说呢它这样一个括号内的注释啊并不是完全错误啊。当然呢这如果从语言学的专业角度上来讲确实有很大争辩的空间，那我们呢也为大家请教一位专家，他呢是在香港从事语文教育20多年，目前呢是退休的一位老校长，叫胡志宏先生，来听听他从这个语文教育的角度谈谈他的看法。首先就问他这一句话是全错呢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说他有道理也是，没道理也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用的语文上面哈，一个是文字，一个是语言。文字我们是以那个普通话来表达，不是用广东话的。广东话也可以写，有些香港的报纸也是用广东话来一些专栏呢用来表达。但是我们政府开会啊什么的时候都是用广东话的，所以你从这样看。语言本身有时候你可以分开是说的，有时候可以分开是写的，写的大家都看得懂啊，那个是用普通话的那种语法啊，那个句式来表达，但是讲的话呢就是粤语。 所以可以理解哈，就是香港教育局他的这句话当中呢，他的意思是说广东话呢它是一种口语，所以呢它是从这个书面语的角度来讲 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就不是所谓的法定语文， 也很难为他这样打圆场说，说、他这样就没错，因为有时候很多时候，如果是我们教学生，我们说两文三语嘛，那他们如果是那个广东话不行的话，他实在是很难立足，在香港，因为一般人他们日常生活都是说广东话的，我觉得那个争论是一种情谊节在里面。 情谊节怎么理解这种情谊节？ 就是香港是有他自己独特的文化，现在你说他是不是法定的语文，然后大家都会想很多了，到底怎么不是法定的，是不是那个粤语就以后要被边缘化淘汰啊等等。 那其实您作为老师的角度来看哈，您看到教育局他这么一个陈述出来之后，您会心里也有一些不舒服吧？ 如果是教语文用语文，就是那个对语文应该很敏感，就会想怎么会犯这个错误。可能就是大家会想到底是谁出的主意，因为它也不是什么正式的文件，也不是说要发表什么那个政策，是不是？只不过是一个网上的文字，后面一个括号，然后就注明只是粤语是一种非法定的一个方言。 就这句话他如果不写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事情？那如果不写这句话，他整份文件会有歧义吗？ 没有啊，应该也没有，就是看他要给哪些人看，就是一般人看就觉得很有问题。香港人一直都是这样子，有人来需要用普通话就用普通话，要不然自己就用广东话这样子，也没什么问题。也现在的父母也很紧张啊，将来我的子女能不能够在这个社会立足，到外地去发展也要学好普通话， 对， 是不是？其实教语文大家都担心说什么时候政府要就是强迫就是每个学校都用普通话来教，那就很麻烦了，因为就是那个考了基准试，有很多老师可能都觉得用普通话来教语文是很吃力，也教不好，因为毕竟不是自己的母语嘛。有很多用广东话来说很传神的啊，但是你用普通话来解释来教的话就打了折扣。这样子我试过在学校里面为那个时候中六中七嘛，就跟学生就是开学的时候来一个协议，说我们来试试用普通话来教学好不好，学生大部分都举手，我就说试一个月吧，如果是有同学觉得就是不习惯啊什么的，我们就改回用广东话。后来用了差不多一个月，我就问他们，结果有那个时候一班里面有30人左右，有三两个同学就要求用回那个广东话。就是有些他听得不明白， 对，最后就用回广东话了。 因为我的目的不是教普通话嘛，我的目的是要教那个时候是中国语言文化科，那个是有很多内容需要教，如果是你本末倒置的话，你就是把整个课都是用普通话来教，有同学听不懂啊，或者是一知半解啊，那就失去了个目的，是不是？ 但是在香港哈，我也知道，比如说有一些也非语言类的课程，像数学呀、历史啊、地理啊，都是用英文教的。那为什么学生可以接受用英文教，反而不能接受用普通话教呢？ 可以接受和学得好不好是两回事。以前香港有很多都是用英语来教啊，也没有规定说只有100来所学校可以教，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有很多是课本是英语的，上课老师还是用广东话来教，或者是书本是来看参考的，然后老师就印很多讲义，然后就是说考试就是考那些讲义，那就比那个课本少了很多，而且用那个英语都是很简单的，那学生还勉强可以应付。那后来觉得问题很严重啊，那很多学校那个学生上课都听不懂啊，那所以就要找出一些有能力用英语来学的学校去接受以那个 英语作为教学媒介的就是那种学校。 嗯，所以就有了英文中学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嗯 哦、 所以有些学校虽然他是用英语来教，如果是学生的语文程度追不上的话，他上课还是很吃力啊，或者是一知半解，还是有的这种情况。 嗯 啊， 胡校长谈的哈，我觉得确实是实情、嗯、因为以前我有过教普通话的经历，就是跟一些中小学生给他们补课， 嗯， 学生都知道，尤其是家长， 嗯， 普通话呢非常非常重要，就将来升学面试的时候他会看你这个语言能力，普通话是你绝对不能短缺的这么一项，将来找工作呀就非常现实的考虑。但是你说学生们他究竟多么喜欢普通话、 嗯、 还真的非常难讲，就这个也要看你到底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和你甚至你本身的语言天分也是非常重要。 对， 但现在我看到香港这个有些报纸哈，就是跟这个、嗯、这次教局这个文件这集一句引起争议的陈述放在一块儿比较的案例呢，还有一起、嗯、就说呢，在几年前香港教育电视它有一个节目啊，一个叫做惊心动魄，叫什么乐谱比较，他们呢、 嗯、 就是用那种卡通的形象，就是粤语的形象是一个恶魔、 嗯、 魔侠，但是普通话的形象呢就是女侠，最后呢当然是正义战胜邪恶，他说是粤语想要一统天下、 嗯、 占领大中华这么意思，但是后来当然你是邪恶战胜不了正义嘛，后来普通话反倒是占领了粤语然后当时你知道一出来当然是会被骂的，是不是、 嗯、 很多人都觉得你这完全是在妖魔化粤语的形象。 因为 我听你刚才说这个例子我觉得有点奇怪， 嗯， 因为呢在我心目中就是你说普通话重不重要，其实你问任何一个香港人他也会同意普通话很重要、 嗯、 就是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或者是旧同学，他们有小孩的时候，他们小时候已经送他们去上那些普通话的课、 嗯、 他们知道是重要的、 嗯、 但是呢教出来那个效果是怎么样？比方说你用你只用这个普通话去教所有的课务， 嗯， 我想很多学校也试过，那个效果是不好， 对，甚至有抵触的情绪。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其实香港人是肯定了普通话的那个重要性，但是要不要好像取替这个广东话，或者将广东话边缘化，这是另外一回事。 对， 对，因为你用广东话来生活来交谈。当然是没问题的、 嗯、 那同时间你可以学普通话，两方面是没有什么冲突， 并行不悖的，不会冲突， 没有冲突， 甚至可以互相促进的哈。确实哈、啊，现在的这个争议呢，也是目前来说可以说是平息了。但是这样的一种情意结，刚才胡校长也是提到、 嗯， 可能在很多的本地人的心中呢，这几年是愈发的强烈哈。三地话新闻、 嗯， 我们休息会儿，等会儿接着聊。好，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 Jason。 嗯，三地话新闻正在直播。其实我看到沈旭辉先生啊，他在信报上今天写了一篇专栏、 嗯、 也是探讨这个语言和方言的问题。 嗯， 他开篇呢就引用了一句名人名言，他说在国际政治上有这么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说呢，什么是语言，什么是方言，语言呢就是拥有陆海军的方言。他说这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语言学家把他给发扬光大的，当然出处现在也不可考了、 嗯、 他这句话其实反映是背后他你说政治、 嗯、 经济、军事甚至文化的力量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对、 嗯，那非常容易想到你说大陆这么多的少数民族，现在很多少数民族、 嗯、 他们的这个孙辈哈，就是年轻的一代已经是忘了、 嗯、 比如说蒙古族、 啊、 前段时间不是台湾那个著名的诗人席慕容、 嗯、 他 他在香港开了一场讲座嘛，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场景印象非常深刻， 嗯， 就是蒙古人他见到自己的老乡哈，他是非常亲近的， 嗯， 你知道他那种亲近的感觉是怎么表达吗？不是说大家长相上， 嗯， 长相上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抱在一起， 不是，他就是语言，他如果站上去跟你讲两声蒙语， 啊， 或者说你的姓氏啊什么的，大家一讲真是老乡见老乡，老两眼泪汪汪， 哎， 当时席慕容女士一听到这些小孩们 也就十来岁啊，刚来香港上大学， 嗯， 她跟他讲起蒙语，那确实当时那个感觉立马就拉近了， 啊， 我们旁观者看的都非常感动。所以你说这个语言它又是反映着刚才我们讲的非常硬实力的这么一个此消彼长关系， 嗯， 但同时它就是一种乡情和乡愁在里面， 啊，对，你刚才举这个例子，嗯，我在最近的生活中也有一些感想， 嗯， 我自己是潮州人， 你潮州人， 对， 你会说潮州话吗？ 我不会说， 能听得懂， 但是我能听得懂， 嗯， 对，就是因为最近呢，就是在新年期间，就是有很多内地的同胞，过来买东西了，就是在路上载的比较厉害， 嗯， 那有时候我听到一部分是说潮州话的那些内地同胞呢， 嗯，你就对他们非常 的亲切感，这样对他们的反感也没有那么大。就是我想呢，就是方言呢，是一种亲切感，一些人文的一个交流， 嗯，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比方说，我跟我的亲戚在新年聚会的时候， 嗯， 大家有时候在说起这个潮州话的那个话题，他们说啊，你懂讲吗？我说不懂， 嗯， 但是我懂听。但他们也在说现在越来越小的香港的孩子听或者是讲这个潮州话， 嗯， 因为父母不讲了，他们就没有机会。但我觉得毕竟这个方言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文化的遗传， 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对对对，没有讲没有听，然后就没有了。 你看当年哈，大陆呢都是兴起的一种推广普通话的风气， 嗯， 就是我们上中学， 嗯， 上大学的时候，你又看到每年学校里面甚至有些普通话节呀，有些普通话大使的一些海报就贴在学校非常醒目的位置上，就是让大家请说普通话， 嗯， 我甚至看到非常极端的例子啊，在广州， 嗯， 当年不是还发生过这个捍卫保卫粤语称粤语这么一个活动嘛，这么一个很大的行动，好几次游行呢， 对， 就当时有些家长他们就说孩子们啊，对粤语的动画片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嗯， 因为他们在学校里从小呢就灌输你一定要讲 普通话， 对，甚至是如果你在上课期间你讲广东话的话， 嗯， 你会被扣分，你拿三好学生啊，就是各种德智体的评选都跟你无关， 嗯， 所以想让他心里有这么一种阴影之后呢，他自己非常自觉的就说我拒绝说广东话， 嗯， 甚至觉得说广东话来说会给我带来惩罚， 嗯， 甚至是一种屈辱， 嗯， 那这样的事情你说在后辈身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一种经验，当然在家长看起来觉得很痛心，而且我自己在香港待这几年，我会发现就是你慢慢接触广东话之后有一些字啊普通话是没法代替，非常传神，等会儿我会听到陶杰先生讲一讲从文化角度哈，我自己的个人经验一些小的学语言的一些感觉哈， 嗯， 比如说广东话里面说用那个塞啊，就是食塞，就全部吃完，你说广东话两个字，普通话你要说四个字，还有紧张的那个紧我觉得非常妙，就是台梗， 嗯， 就是正在看哈，广东话你有两个字， 嗯， 你就可以非常传神的表达出来， 对对对对， 但是普通话你要说三个字， 对， 所以这些语言它每一种语言都有每一种语言的精妙，有它的文化传统在。好，接着我们来听到一位在香港也是非常著名的文化评论人，我们之前连线过好几次的陶杰先生， 嗯， 来问问他从这个文化的角度他是怎么看的，首先也是教育局的他这一句陈述是什么样的观感。 好，一起听。 这句话是不合逻辑的，你知道吧？因为既然它是一种中国方言，比方讲扬州话、四川话、啊上海话，那么它千百年来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很自然的存在的。那当然就有人说，那有人说，那当然是合法的。就是我没听说过，即使在内地，一种方言呢会被这个打成为就是说不是法定的语言，知道吧？ 嗯， 如果不是法定，那么从我们从中文的理解，汉语的理解就是非法，如果非法它怎么会成为方言呢？你知道吗？对不对？方言是千百年它自然形成的嘛， 嗯， 怎么会无缘无故好端端形成变成了非法定？基本法的那个意思是双语，就是说中英文 啊，都成是那个做香港的法定的语文，那个是指书写， 嗯， 是书写的语文，你知道吗？啊，书写的语文，但是呢，口头说话的那种呢，就是语言呢是叫两文三语，三语就是广东话、普通话，就是说汉语，汉语就是说啊普通话，还有就是英语，是这三种， 嗯， 两文三语，文就是中文、英文。啊，跟这个汉语、英语，再加上这个啊，广东话，啊，所以呢，这个呢，是因为我们从中国这个词汇说语文，语跟文是不一样，语呢是用口头说的，文是文字书写，所以香港教育局连这个常识都搞不清楚，啊，所以他后来他自己出来道歉， 嗯。后来又看到大公报哈，他们也有一个评论文章，就说呢，你教育局根本没有必要道歉。如果是按照法律啊，大公报这么写，他说语言不同于语文，道歉呢会觉得有点小题大做了。 嗯，那大公报这个呢是出于一种政治判断。 嗯， 啊，他首先呢，他就把这个问题呢，就是说香港民间对教育局的这种反对，他上纲上线。他认为是不是有人呢用广东话来否定普通话呢？啊，是不是有人用广东话啊来否定普通话呢？然后呢来搞一种推行一种地方主义呢？啊，那么大公报这种评论呢也是不对的啊。 嗯， 为什么？因为早就说明是两文三语，而且是教育局先错，因为这个所谓的非啊，法定语文的一种地方，啊，一种方言，这个本身逻辑是错的。 嗯， 逻辑错，那他人道歉就是对的了啊。那为什么？所以这个大公报呢，他把这个事情呢，看啊，拔高到一个政治斗争的层面，他怀疑有人用广东话来否定普通话。 嗯， 实际上广东话也好，普通话也好。它也是中国人的语言，不过是一个是官方推广的标准语言，一个是几千百年来自然形成的方言，你知道吧？ 嗯， 香港呢，在英治的时代，两种语言并行不悖，从来没有发生过今天这种你死我活啦，或者是什么用一种去否定另一种这样的倾向。不要说否定，就是说不会出现今天这种矛盾的，你知道吗？基本法规定，香港人生活方式50年不变，生活方式就是包括这个说广东话的这个权利。但是，这十几年来也有一种倾向，就是香港的一些文字出现了粤语化的这个迹象。比方讲，内地的人来香港。如果你心里头念一段香港报纸的文字，你觉得很别扭。 对， 啊，很别扭。为什么？他这个中文变成粤语化，因为这个是香港的中文教育，啊，中文教育这个基础不大好。 嗯， 不只是香港的传媒，你看到处的告示啊，就是那香港特区政府啊，请问什么，请小心啊。小心， 请不要胡乱过马路。 哎，不乱过马路，这种就是广东话的。这个呢，内地的人来香港啊旅行啊，一定有很深的感受。这个也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估计呢，这些呢你要改正，但是现在要改正的话，已经很难了，因为有很多这种广东话的书写的，啊，就是说中文呢，已经变成了。就是说约定俗成了， 对， 不然的话也不会有些词汇北漂，什么埋单啦、打的，为什么不说结账要说埋单呢？ 嗯， 啊，下面的人啊，就是说年轻人觉得很潮很酷， 嗯， 我不说结账，因为这是老奶奶那批人说，我现在说埋单，哎，埋单，觉得很潮，很酷，所以这语言是一种社会经济活动融合。的交流的一种自然融合的过程。 嗯，你刚刚讲的大公报这个，他们有点上纲上线的意思。可是我们觉得，香港人有时候是不是也有点太敏感了？ 很多的民众觉得，哎，这是不是大陆的文化入侵呢？香港政府受到政治上的某一些胁迫呀，他们要完成某些政治任务，这也是很多香港人的想法。 啊，因为呢，这些香港政府最近在他的一些网页，他搞的一些短片呢，他就把这个广东话妖魔化，他说他鼓励香港的下一代呢学普通话，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不要把广东话去妖魔化，它里头设计一个角色，就讲广东话的人是个坏蛋，你知道吧？他就声称呢用广东话来统一全国，全国的语言，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吧？香港人管不到内地的事，怎么会想到用广东话来统一什么哈尔滨啊，什么山西啊，这个你知道吗？ 那这个是不是也反映香港政府目前他们是有一种思维或者意识的，已经是悄然发生改变？ 问题的根源出在香港特区政府，这些很平庸的官僚身上，他们揣摩是不是中央有人想在香港把广东话给边缘化，或者是用三代啊五代啊的时间把它给弄掉，然后让孩子只说普通话不说这个广东话。可能有的人是主动去揣摩，认为上面有这么一个政策那香港在香港的一些外派的内地的官员有没有在交流啊这种吃饭的过程里头表留这种想法，或者暗示让香港的教育官员听了以后觉得这是指示呢？这我就不知道，你知道吗？根据我的理解，就是香港回归的董建华那七年没有这个问题，这两文三语一直都这么讲。我们书写写的时候我绝对赞成，应该写出来是心里头念，应该是念成普通话能说得通的那个叫两文的中文。像以前那个梁实秋这个什么什么张爱玲什么今天那个余光中都是公认的用普通话能够念出来。你要用把它广东话里的广东话念得很别扭，走路你不是说行路，那你可以争论李白那个时候杜甫那个时候已经是行路难，但这个是没意思的行路是在那个这个唐诗这个古诗汉东汉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但是今天即使是书写的中文都不说行路而说走路，所以呢这个矛盾呢就是说比较复杂的。一个作为一个广州人或者是一个广东人，你口头说一套广东话，下笔写的很正确的中文，像梁启超的《饮冰诗文集》全集，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就是说我手不比写我口我手呢写一个全国人民不懂的广东方言也看得懂而且心里头念得通的这种，不能说是规范，是通用的中文，这个是完全做得到。 哈森，你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对啊，我觉得他有一句就是最后他说的特别道理，就是你讲的是一种语言，就是你写的也可以写出很好的中文出来。 是 那你不用一定要统一，就是你写是语体文，你讲出来就肯定是普通话，不用这样强力去 陶杰先生哈森都觉得这个我手不必写我口，就说呢这是写非常漂亮的中文是一定做得到的，但是呢香港有一些神人，我等会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一位神人写了一本非常神奇的书，但是你看过之后你会发现在香港真的是要写一首非常漂亮的中文，就包括在内地很多从内地来的同学来到香港跟香港学生一比之后，他们会有一种优越感，觉得呀这个内地学生的中文你怎么样写出来就是文采飞扬，觉得自己写得很棒。但是在这位神人看来呢，其实有一些他觉得是所谓的共产中文，其实你已经中毒很深，可是你没有发觉。好，三 D 话先用等会回来跟大家举几个实例看看。 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先生， 刚才我说到哈，我说香港有位神人，这个神人叫做陈云，他呢其实在政治方面呢，现在有些的主张，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有点妖魔化了，就是说鼓励这个香港的城邦自治啊，但是他在文化方面，尤其是文字方面，功底非常深。他呢是在中文大学英文系毕业之后呢，去德国这个拿了一个民俗学的博士，中文功底深在哪儿吧？他写过两本书，一本叫做《解读中文》，一本叫做《执政中文》。我看了那本《执政中文》，我就发现中间很多例子啊，哇，直指我的痛处啊！就比如说，他说大陆的那种机械的官腔哈，我们听了非常多的，比如说高度评价、高度浓缩、充分体现、致以春节的祝愿，这都是你看大陆的那种官事文件里经常出现的哈。 好像 CCTV 的那个语调， 按他的方式应该怎么说呢？高度评价，你直接写赞扬或者称誉不就完了吗？ 对， 你说充分体现，你用彰显就足够了。致以春节的祝愿，新年进步，新春大吉，也就可以表达，而且听起来更加简洁， 对， 非常的古雅。还有这个军事方面的和这个科学方面的哈，他说这根本就是伪科学语，比如说精神文明工程，你说要是普通的香港人，他又不了解国情，那什么玩意儿啊？他说用香港他们觉得非常正式的好听的中文，你就写文教就好了。还有菜篮子工程，你听过吗？他说哎，名声两个字足够了。还有说什么极度遗憾、震怒就好了。还有一个这个我党非常发明的很棒的这个中文，他觉得自己感觉很好的说，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共产中文吧。用陈云大师的说法，他说八个字，克己奉公，政通人和。好，这是对于我从大陆来的，我看他哎这本书觉得还挺有启发。你说到香港，我觉得更好玩了。刚才陶杰先生不说了吗？你看很多政府的公告啊，你这样一看，他其实是从英文翻译过来，他可能一下笔的时候是写的英文，但是要把它弄成中文的格式呢，就非常奇怪。大部咱们每天坐车坐公司的巴士来公司的时候，对面就看到不要胡乱的过马路，否则会被检控。我一看什么叫做胡乱的过马路啊，他意思就是你不要乱冲。 对， 但是他用的这个词语就非常的奇怪。给你再举几个例子哈，他说呢，这个港式中文呢，你自己以为自己非常好听，但实际上呢你用的词语呢不妙。价格进取，就是你在报纸上会看到这些词语。 广东话是逮买， 逮买不？他说是抬高价钱，还是抬高价钱？还有什么？传讯主任，传讯主任这个 title 也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哈。 啊、对对对， 他说，其实他就是新闻官嘛。还有包括什么这个服务增值啊，什么资源增值啊，家务助理啊，保安主任呢、啊，就看起来是现代觉得非常文明，但其实你在这个广东话的古语里面有更加好的表达，比如说保安主任就是看更。烘干，家务助理就是佣人，还有这个洁净助理，扫街楼， 或者垃圾楼 ，对，他就讲的这个词语，其实我听的觉得非常的地道。 对，我刚才看听你说一些内地传过来的中文 啊、 现在呢，我看政府有一些公告或者是。那些官员或者是特首，他的语调也是用这些词语， 已经开始受传染了。 但是说广东话来说，很简单的，大部分都是很简单、很到位的形容出来。谈到那个粤语或者是广东话，就是这个方言呢，真的很有地位的，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呢，据这个不正式的统计，在全球有1.3亿的人。还在说广东话， 所以它即使是方言，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方言。 对，在广东、香港或者是澳门，大部分人说广东话已经不用说了。但是在外国，比方说美国，它第一语言肯定是英语，第二是西班牙，第三已经是粤语了。在澳大利亚，就是广东话是排第4的。在新西兰， 就是高过普通话的地位的。比普通话的使用人口还要多。 对，还有在新西兰也是第4位置的。还有呢，在2008年那个联合国的那个教科文组织 就说在使用中的中国使用五大语言，第一位是普通话，第二位已经是广东话了。 嗯， 那想了解一下，就是广东话在本地在海外都是很有这个地位，还有这个历史已经很久了，在先秦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古代的广东话形成了。那这样有价值的一个方言，为什么你现在呢在香港，你不管在法庭上，在官方语言上，在立法会上，都是人在用这个广东话，那为什么教育局对为什么教育局会说一句话，就是你不是官方的语言，就是不理解。 所以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呢，其实刚才呢有一些嘉宾说过，就是现在政府的一些官员、一些官僚的人， 太平庸， 他们在猜，对，在猜中央的意思，就是有时候他们就猜错了。在那个教育局的文章里面，刚才呢我跟你在这个广告时段我们研究过，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那我的意思，我的看法，他肯定是有意的。但如果是无意的话，因为我们一般人在写文章的时候，你再加一个括号，你什么情况之下加括号呢？分数 不是很肯定吧，或者觉得没有那么重要。 对， 可有可没有。 但是你可以这样说，但是也是你想到的一个看法来的。有时候这个括号的意思就是提醒大家，就是 draw attention， 就是大家也要看一看这个括号里面有什么。 你觉得括号的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更加重要，更加引起人的关 注。有时候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文章这样的十三个字加在哪个括号里面，有时候是可能政府在试试水温。就是政府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 但是他不好意思真真切切的放在那个内文里面，他就用括号去表达出来。但是呢现在试出来的反应，你知道 试水温，试出来的水是烫的， 对， 不要再碰了， 他就不碰了。 倒是你说试水温哈，也用不着现在来试，就是当年你放在广州2010年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他那个行动呢，还是有一个当时我觉得哈，如果是在目前来说民族主义都挺高涨的这么一个国度里面，你如果说我要营造这个亚运会更加好的软环境，我相信很多人他都是支持的。 对， 但是就是在广州那样一个地方，大家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反弹，这就是要去想了，而且跟它的历史是有关系。因为广州它也是自成一方的，就是粤语，可以说它使用的人口和它使用频率是非常高，而且有它非常精妙的地方。但是它随着越来越开放，很多的外来人口，包括打工的人， 对对对， 他们会觉得你们是抱成一团，我们呢就融入不进去，甚至是跟他们发生一些冲突，就是辱骂这些说广东话的人，说你们说的是鸟语，你们是蛮猴，就用一些非常难听的词语，就反倒是激化了本地和外地人口这样一个矛盾。 对， 我不知道会不会因为有这样一些历史背景的因素哈，就导致大家就是维护和巩固自己这样一个语言上面权利的意识就更加的强烈。那后来不是两次游行吗，就到了官方的一些表态，就让当时的广东的市民就暂时说了一口气，尤其是老一代的人。 对， 当时的这个汪洋和黄华华他们的书记啊、省长都在不同的场合说，谁说要用普通话取代粤语了，他说不可能。 对， 我都在学广东话，怎么可能取代得了呢？ 对， 对， 对， 对， 而且他觉得普通话粤语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冲突的关系，它可以互相促进的。 对， 两个语言甚至可以互相补充。 对， 也说明当地的这个文化它有它的多样性。但是哈，我们又看到很多的历史，你就包括推广普通话，其实你要说推广普通话从辛亥革命之后就已经是这个系统的来推广国语，当时它是以这个北京方言英音为主，就兼顾南北。在1949年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又到了1956年，大家才开始非常系统的和明确有这个规定的来推广普通话。当时推广普通话呢，大家会觉得当然是你为了整体的一个民族文化的考虑，就是56个民族是一家，如果你用同一种语言的话，那当然是整个民族的凝聚力呀，和大家在一些从事这个经贸往来呀，你说包括开会的时候是会更加的方便。但是就在于你说在汉文化它非常强势的时候，那当然一些少数民族他会觉得慢慢的被边缘，自己没有这个说话权利，在整个国家呢甚至是没有地位。所以说你看，尤其是你在依靠这个国家机器去推广的时候呢，会忽略对于这个方言的保护。就说呢，现在呢保护呢，它也仅仅是保护它的这个写的方面，它不可能保护就说和写它 都保护，就说呢，这些目前被国家机器呢又作为这个提倡爱国主义的一个工具呢是受到非常大的争议。我看那个资料啊，说是这个联合国有一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它上面有一条就说呢，语言上的少数人同样享有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但是截至到2013年，中国还没有批准这项公约。所以如果你看这一点的话，你就会觉得不管是广州也好，还是现在的香港也好，他们这么非常强烈的捍卫自己的语言的权利是有来由的。 对，你刚才说到就是2010年那个广州那个保护粤语的那个运动，当时候呢好像当地的政府鼓励大家说多用普通话，或者说普通话主要是这个亚运的一个考虑吧。 对， 但是我正在想这个亚运是一个所谓国际性的一个运动项目吧，但是那些外来的人其实他到广州不管你是说普通话， 对他们来说都是外语， 都是外语，都是一样的。还有这个运动会只是几个星期的这个事情， 对， 那为什么要一次过就是推翻那么长久的传统？ 是 这个考量是不合情理的。 哎呀，我知道有的时候我感觉哈，就人呢还是挺贱的，你知道。我们在珍惜一件事情的时候，是慢慢的你觉得这个事情可能终究要离我远去，或者我将失去它的时候，你才会想起珍惜。你知道前段时间上海他们有一个新的规定，就是上课的时候中小学生老师跟学生的交流还是用回广东话，但是鼓励大家在课间玩的时候你们就说回上海话。就也是发现现在有一个大的趋势，方言越来越少人讲，你就不知道到了哪一代这个方言它可能真的就消失了。所以它如果是想要做一种文化保存下来的话，你真的是好像在发现这种事情已经在消失的时候，你才会想起回头再去疼爱它一下，再去保护它。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就是那个当地人真的就是不管是内地或者是香港，真的很珍惜他们当地的话语。为什么呢？前几年我到上海有一些旅行的一个经验，就是当时候呢，那个飞机因为下雪的问题，就是那个位置不能安排。那个航空的人员，你知道上海是一个国际机场嘛？ 对， 你航空的人员你说的起码也是普通话吧，你不说英语也是普通话吧。当时候的等着上飞机的那些人，有日本人，有韩国人，有德国人，有美国人，有法国人，有英国人，但是呢那个航空人员呢就是 用上海话， 不能分配那个位置的时候，他说的就是上海话。但我们跟他说，现在有那么不同的人，为什么你不说英语，不说普通话，你不停在说上海话？那说上海话的航空人员就跟当地的上海人就不停在说，但是我们在旁边 吵架， 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还有其他的这个外国人，就是一副无奈的一个表情。所以呢，这个例子好像不是什么障眼方言的，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特别的情况之下，方言才是他们真正沟通的一个语言。 是，你也是看得出来大家的当时的一种心理哈。 对， 也能折射出一种文化的心理来。你知道这次事件我看到一个最激进的一个评论哈，居然有人引用希特勒的名言，你知道吗？很可怕。他说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要瓦解他的文化。要瓦解他的文化呢，首先要消灭承载他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呢，首先要从他们的学校里下手。他们就是有感于教育局有这样一个文件出来，13个字，大家都能引发这么可怕的一些联想。当然现在我们说呢，目前这个事件呢是已经平息，教育局呢最终也是道歉，也把这个文件的上面这句话给删除了。可是我不知道对于感情上哈，大家会不会觉得再次受到伤害，或者说如果下次再有类似事件，大家这个心里的抵触情绪和反抗的行动会不会更大。 我只希望就是香港的政府在推出什么政策或者是什么意见之前，真的要考虑清楚，因为对于民间来说反应真的会很大。你这样做有人会解读这是你不明白民意，对政府的信心也就打结构了。 没错。好，非常感谢今天大家来听我们两个对于这样一个话题的讨论哈。接下来就请大家不光是听了，也要勇敢踊跃地发表你自己的意见。 那其实我们看到凤凰卫视的报道呢，他们就引述了这个日本朝日新闻，就是不具名的中国官员的发言，说呢中国已经拟定了新的防空识别区的草案计划，可能呢会以西沙群岛为核心，最大可能涵盖南海一半以上的地区。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呢表示，中国呢暂时没有告知美国，但是对于中国可能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美国呢发出措辞强硬的警告。他们怎么讲的呢？说这是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的说法，我们认为在南海部分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是挑衅，单方面的行为会加剧紧张局势，并且呢令人质疑中国通过外交方式管控南海领土纠纷的承诺。我们非常清楚地表示，各方呢必须避免宣布划设防空识别区或者其他在争议领土进行行政管理的行为，我们呼吁中国不要这么做。好，目前呢针对这个南海识别区，美国呢是频频的喊话，感觉上呢是在先发制人。那大家怎么看？你觉得是不是表明这个美方的态度呢是越来越强硬？中国又应该如何应对？欢迎各位通过电话的方式来发表你的意见。如果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向听众可以拨打18723346，还有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继续为各位开通。我们听首歌马上回来，谢谢哈森。 新闻有话直说。 好，马年第一期的有话直说，大家好，我是樊素，欢迎各位呢继续踊跃的表达你自己的观点哈。首先来听到今天天津的董先生是对于这样一个日本的媒体呢报道中国正在考虑继东海之后在南海设立航空识别区，令到美国非常的不满。那现在我们看到的美国对这样一个问题可以说态度非常的强硬啊，大家觉得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董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 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得从三方面看吧。第一方面，中国需不需要建立这个南海防空识别区？我觉得应该根本没有必要，因为中国跟南海各国已经签订那个南海共同行为准则，所以说中国根本，我觉得它不需要建立一个这个南海的识别区。 嗯。 那么第二方面，美国肯定会强烈的反对，因为美国它在亚洲有很多的盟友嘛。他肯定需要去安抚这些盟友，所以他必须有一个这样的表态。但是前几年中国和菲律宾去争夺海岛最强烈的时候，美国也曾经表态过，警告过菲律宾不要把美国当作自己的一个后盾，去以美国保护为由去挑衅中国。 嗯， 所以美国他的这个发言只是为了安抚一下他亚洲的小伙伴。 是。 那么第三一个方面，就是这个消息是从日本传出来的。那么日本它是反对东海识别区，真正反对的一个国家，所以说它也是希望挑起这么一个事端，然后去影响这个舆论，在钓鱼岛的问题上面获得一些更大的利益。嗯，我是这么想的。 好，谢谢天津的董先生，说的非常的全面哈。来问一下广州的钟小姐是不是同意？首先刚才天津的董先生他讲的，首先这个中国没有必要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再一个呢美国呢他其实现在的反应大家不必大惊小怪，那日本呢传媒报道是故意挑事儿的，你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 我觉得是啊，而且我觉得中国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该设立吧。我觉得现在国际惯例，有海洋的国家都设计了海洋设备区嘛。 嗯。 所以我觉得很正常，我觉得中国设计也很正常啊。而且关你美国什么事？你说对不对？ 嗯。 反正我设计了，就你想自由的航行就给你自由航行喽。反正我就该管你就管你了。 嗯， 我们自由租用你美国的海洋行不行啊？你说对不对？ 哈哈， 我觉得中国不要理会别的国家他挑不挑衅， 嗯， 自己做自己的事。我觉得维护自己国家的海洋和 嗯，好，谢谢广州的钟先生，钟小姐，她讲到的可能也是代表现在非常多的听众的想法哈，说没有必要管别人是挑衅还是不挑衅，中国呢该设立就设立。好，黑龙江的宁先生，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啊，我这个看法啊， 嗯， 这个南海事变区啊，根据咱们国内，根据咱们中国呀的需要，咱可以设置，但是美国吧那么敏感，属于他的问题。咱要设置南海事变区呢，咱应该跟那个海峡两岸呢，最好是跟台湾呢也协商，共同提前通过了咱们南海事变区，因为台湾也是中国领土，中国领海。 嗯， 咱最好是吧，设事变区之前跟对岸呢沟通一下，我们这个设事变区，这个南海呢，咱们共同的都是中国的领海。完了，美国咱们不用考虑美国，咱们事变区中国领土领海，咱可以设置，咱可以按照计划走，是这个观点。 好，谢谢黑龙江的宁先生。宁先生是咱们的一位老听众哈，他其实他的这个立场呢也是一贯不变的。我记得当时问宁先生是关于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时候，宁先生也是这么一个观点，就应该跟这个对岸跟台湾联合起来。好，今天可能是最后一位听众了，时间的关系，来听到上海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哎，你好。 您怎么样看，觉得美国的这个态度是不是越来越硬了？ 这个呢一直是这样的， 嗯， 他们是这次是越来越硬。我是在想这个事情，因为呢在我们在这个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前啊，没有透露任何风声，而且这一次是我们作为我们那个国家是第一次划设这样的防空识别区，以致招来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反对的声音。所以这次呢有可能是在想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之前呢，先放出点风，然后看看国际上有什么反应，再根据反应做出自己划设范围的决定。 嗯， 那这样呢，可能更主动一点。 嗯， 啊，有这样的可能。 是 啊， 还有补充吗？ 没有补充。就对于美国来说，他说那个根据那个国际的那个惯例也好，他做出这样一个强势，他是一贯的。 嗯， 啊，很正常。 好的，谢谢您，上海的吴先生， 谢谢， 也祝您新年快乐哈，谢谢您， 谢谢， 好，再见，嗯。好，那么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哈，目前呢是日本的朝日新闻爆出来的，那究竟中国下一步会怎么样做，美方呢又会真的是在进一步的强硬吗？我们再继续为各位关注，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在有话直说当中呢踊跃的发表你自己的观点。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三地化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樊素，明天见。